林卓廷，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我哋唔可以活在历史嘅过去，因为世界不断喺变之中，而到了今日更加变得快。 咁其实我哋学历史嚟有咩用呢？ 其实过去、现在同埋未来系连贯一体嘅。我哋唔了解过去，唔了解历史，我哋冇办法能够掌握现状，同埋咧系放眼未来。 逢星期三8点，何俊仁、刘世良还看历史。 好，剛才我們講到呢，分享地區工作的經驗，怎樣可以將地區工作扣連一些草根民主的工作，又或者行事模式要跟這個建制派保皇黨那些純粹是靠蛇齋餅種啊，籠絡啲居民啊，派福利啊，這樣呢，即係去穩住人心的做法是要不同的。這樣阿袁一定是即係身同感受啦，地區裏面打這些巷戰，記住是我成日都形容區議會選舉是打巷戰是很孤單的，即係好像拿著把刀仔去吉下吉下吉下就唔同咧。你话立法会选举又或者系社运嗰啲，哇，炮声隆隆啊，高射炮啊，又有美光又有传媒嘅关注啊，上街嗰阵时候有数百人啊，上千人嘅游行啊，就唔系嗰啲，其实系好苦闷嘅。但系点样坚韧地去一步一步一步咁样行咧？反而我会觉得呢个都其实系几系好勇敢，我觉得系，因为你要抵挡住呢孤单感，你好有自己嘅信念，跟住去同呢个保皇党打巷战咁样。 系咁，其实我觉得喺地区上面对手就唔止系保皇党嘅，咁你对手仲有即系可能嗰啲法团啊，唔知乜嘢人啦。 系 总之就系为咗居民嘅利益，咁啊不惜一切噶啦，即系 I mean 即系为咗攞佢哋着数啊，不惜一切咁样啊，咁即系可能。可能是管理費啲錢又唔知去咗邊，咁啊，然之後就又話要維修呢樣嗰樣，咁又借啲以30年嗰個大維修，咁啊中間又食夾棍咁樣啦，咁喺社區入面好多呢啲事嘅，咁我哋梁景村早前都有即係換屆法團選舉啊，咁嗰陣時就其實都已經聚集咗少少嘅民怨啊，即係好多街坊都已經啊好唔滿意，點解又加管理費啊？咁管理費啲錢去邊啊？點解修橋補路啊？咁你一個工程要做咁耐咧？咁樣咁其實呢啲嘢好令人懷疑噶嘛，而且係即係佢本身嗰、那個。即係如果你話個管理做得好，咁啊冇問題啦。咁但係管理又管理得唔好咁樣，咁啊變咗好多街坊都覺得好不解啊。點解我仲要、即係點解交管理費俾你都已經成問題啦？咁仲要交我管理費喎，咁好不滿嘅。咁如果講到話社區即係實踐啊，又或者係點樣令到居民嘅意見帶上去更加闊嘅平台，咁我會覺得係你首先要俾佢參與啦。咁我嗰陣時有喺業主大會當日咧，我收簽名嘅。咁收完之後，我仲想上台咁樣遞俾個主席添。咁但係亦都即係俾大家咁多個街坊咁見到個主席係唔理嘅。咁啊，即係大家都知咩事啦。咁嗰陣時見到就 佢擔心你挑戰佢。 係啦，咁所以即係我已經同各位街坊講話，其實我哋依一刻可以做嘅。做老實講唔係好多啦，一時三刻你要儲夠簽名又唔得啦，咁但係即係總之我哋一齊即係慢慢凝聚嗰個力量啊，咁然之後夠人，咁我哋可以推冧佢，咁我哋揾到人，我哋可以揾人頂佢個位，然之後咁你慢慢搞好你條村咯，咁有好多例子噶，咁你即係太和啊嗰啲，咁都係一個 即係太和的後裔啊，佢哋有個團體，而家佢哋就執政啦，喺屋村裏面即係成為執政嘅呢個嘅現屆業主立法團，同埋全香港罕有地竟然係將業主立法團透過 Facebook Live 開會嘅形式俾業主睇嘅，好難得。嗱，多唔多業主睇？當然梗係唔多啦，咁但係個形式去話俾人聽，話俾業主知，佢哋嘗試係最公開透明地去議事嘅， 係即公開咁啊！依啲嘢我冇乜嘢唔見得光嘅，咁我就擺曬上網，你中意幾時睇翻幾時睇翻咁樣。咁而且我都識一啲即係喺法團工作方面好有經驗嘅朋友，咁佢依家咧地區工作嗰方面都成日即係 播地合作啊，又或者係研究啊，法團究竟有啲咩古惑位啊，咁揾佢嚟睇文件啊，或者揾佢嚟睇地契各樣嘢咧，咁佢都非常之幫我手。 係， 咁所以就即係佢哋會比較熟少個操作咯。究竟我應該點樣去營造一班街坊先令到你可以參與多啲咧？點、先可以令佢哋即係勇敢啲咁樣去表達咧？咁因為有啲街坊可能就你好啦，你去到業主大會啊，咁我嘢反對嘅，咁我又唔敢去鬧個主席啊，我又唔敢點樣，我坐喺度咁，我好多不滿啊，但係我唔敢出聲咁樣。 係， 咁你仲要有人牽頭去做呢啲嘢㗎？係 係 係。咁我覺得凝聚咗佢哋之後，最開心係見到街坊支持咯。 係啊。阿袁，你嗰個論述方法去同居民咧，嗱，因為你就唔係傳統即係有政黨背景啦。我哋有時面對有政黨背景，落到區啲居民就有時係政府啊教到佢哋咧。就將政治議題就同民生咧係對立起上嚟啊！你政黨中人都係為咗政黨利益私利係去即係做地區工作嘅啫咁樣又或者甚至乎你幾經辛苦做地區工作好勤力，佢認同咗你嘅工作，佢都會私底下同你講：阿范生啊，搞民生咪好咯，唔使搞咁多政治噶，唔使反對政府噶咁樣。有時會講呢啲喎，你有冇面對啲咁樣嘅情況，就叫你啊，只係做地區好啦，就唔好鬥啲全港大嘅議題，嗰啲咩民主議題嗰啲咧，唔使鬥嘅，你幫我搞掂呢條巴士線有足夠嘅班次，我就好開心啦。有冇呢啲咁嘅難處咧？ 咁當然就實有啦，咁但係都會即係我落到地區咁，如果街坊問我即係個立場，咁我都。我唔怕老實同佢講啊，我係一個咩人咩人咁，但係我都係想為條村好嘅，咁條村嘅嘢咁做咗先啦。咁畢竟我喺度長大嘅，係啊，我住翻本區咁樣，咁我覺得應該要服務一下個社區，咁理所當然啦。 我十幾年前遇過咁嘅情況嘅，我都未啱啱開始想嘗試1999年參與區議會選舉嗰年咧，就我自己屋苑啊就發生地陷嘅事件，咁我就喺度諗，哎呀，好唔好去參加法團嘅工作去選主席，跟住去即係嗰陣時爭取沉降嘅即係維修基金啊嗰啲嘅，咁就我自己嘅黨友就提，你梗係要去參與啦，呢啲係即係民生事務咁樣。你透過那個位置真的做到嘢，幫到手，甚至乎咧係做成一個嘅唔敢話榜樣啊，而係做咗個示範，話俾市民知，就算有政黨背景，就算係民主派嘅人士去做到一位，係做實事幫到市民。調翻轉咧，佢哋認同咗你嘅工作之後咧，反而佢會適當嘅時候，你發揮做一個少少嘅意見領袖或者區議員嗰陣時咧，反而佢就會信你啦。嚇！堆填區擴建係政府做呢個源頭減廢做得唔夠理想啊，又或者係各地兩檢，因為我相信你過去嘅工作為我哋服務，你認為各地兩檢係對基本法係有破壞嘅話，你作為一個領袖，我係普通市民，我就信你啦。咁樣咁係發揮到一啲嘅作用，身體力行，透過地區工作建立得到同居民嘅互信之後咧，就再好好利用呢個嘅位置去話俾佢聽。有啲全港嘅政策啊，而家嘅政制系啲咩问题啊？香港嘅贫富悬殊、房屋嘅结构嘅问题系点样可以解决啊？我就觉得呢种关系系可以系好牢固嘅，因为你过去你做咗好多嘅工作去争取到佢信任，你甚至乎帮过佢嘅，佢下次再支持你，唔系就系选票，而系话我系信你，你系其中一个嘅意见领袖，你可以影响得到我点样睇政府推行政策，又或者而家香港有啲咩嘢做去面对社會問題，我又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奇妙嘅一個嘅轉化嚟咯。 喂，同埋我諗我哋都要分析嗰啲選票嘅，就喺香港裏邊咧，我哋叫做民主派嘅選票咧，過去譬如立法會就係56%-57%到啦，即係而家嘅情況。咁如喺威權統治之下咧，56%-57%咧就未夠手嘅，我哋係要更多嘅。咁你點樣能夠由56%-57%嗱？雖然係多數，但係都未足夠穩陣咧。我哋要再拓展60%-70%嘅支持。嗱，如果我哋去到60%-70%嘅支持咧，你任何選舉我哋都唔驚佢噶啦。 絕對多數嗰個 係啦。咁但係你點樣拓展咧？其實就係你頭先講嘅嗰樣嘢啦。你真係要向嗰啲咧係過去唔會投票俾我哋嗰啲人咧，就要。俾佢由民生扣連翻民主嗱，依個真係你哋做前線嘅，我諗個經驗就會係我問 Gary 更加豐富啦嚇，即係點樣能夠將嗰樣嘢扣連到咧？嗱，我呢啲就成日都講啲大議題咁咩民主嗰啲嘢，咁但係咧去到點樣將民生與民主扣連咧？依個就真係 要好 contextual 即係具體嘅情況之下，咁啊真係要靠大家努力工作。但係做唔到咧，我哋就最多咪保住自己牙幾，但係其實隨時會跌嘅，一路跌嘅。咁所以我哋其實要去擴展我哋影響力咧，就依個民生同民主嘅扣連咧係。未來嗰五至十年，我哋要做大量嘅工作，我哋先有機會繼續拓展落去。如果唔係俾人哋咁樣揼法咧，我哋就會越揼越少噶啦。 係係，特別係即係咁多主流媒體歸邊赤化，普通市民連接收信息嗰度，可能都已經接收咗一啲被過濾咗啊。咁所以呢度即係嗰啲地區嘅教育工作啊，網絡媒體、新媒體嘅應用，係將我哋嘅信息講到出去，呢啲係至關重大嘅。咁所以我諗地區工作日後即係扣連埋地區嗰啲嘅資訊發放，或者甚至乎借用 IT 啊、借用大數據啊咁樣，都係一啲嘅方向嚟嘅。不過就真係要有好多嘅試練啊、實踐啊咁樣，一啲都唔容易。 我諗我哋要喺用未來嗰段時間準備2019個區議會選舉呢個過程咧，我哋可以做多啲試驗嘅。頭先我哋講，譬如話一啲做城市規劃嘅朋友咁樣，我哋可以能最理想，我就話喂，你最好能夠揾到18隊人，我哋就可以18隊嘅城市規劃工作嘅人咧，就同埋咧18個區裏邊咧。嘅各個團隊咧，大家坐埋傾下，然後咧就點樣落到區裏邊去開展呢一種嘅城市規劃、社區規劃。嗱，依啲我哋可能要用未來嘅時間做好多實驗，去試依啲嘅不同嘅模式，係咪能夠真係可以捲入到更多嘅市民？ 係 咁一個過程，我哋要去做。嗱，我覺得我哋民主派或者我諗爭取民主嘅朋友咧，其實都同香港整體嘅意識咧。都是有一些共同的錯誤的，就是我們很看短視，很短，看東西很短，就是我們想著喂快脆搞定爭到真普選這樣，但是其實呢現在我們要接受個政治現實，就是真普選離我們是很遠，現在暫時我們要打場是漫長的戰爭來的，是一種漫長戰爭，我們要做好所謂的 groundwork， 是做好了它，現在這一段時間其實我們要做好的 groundwork，等我哋能夠打到耐啲，咁阿袁啊呢啲咧就好開心，因為啲年青人喺度出嚟，因為除咗佢哋組織之外咧，咁我最近都有啲年青人走嚟揾我傾偈，咁佢都係話我哋都好想做地區工作，咁當然佢哋有啲即係一腔熱血啦，咁但係譬如好多你哋就已經實際喺個區裏邊實踐緊，咁但係佢哋就借得個諗法啫，但係未去嘅，咁我可能我都要做多啲，又靠你哋呢啲啦，有經驗嗰啲啦，就幫手咧。就做一啲咁叫做培訓咧，或者即係起碼俾佢哋容易起手， 交流下 開始做啦，係啦， 經驗分享啊，都係我過去十幾年其實即係因為我自己做區議員做咗耐啦，咁所以有時有其他政黨，你講話公民黨啊、職工盟啊，以前係咪工黨有冇試過啊？係咁有請我去做一啲嘅分享，譬如話我工作嘅係除咗係公屋區，亦都係有私樓區啊、屋苑管理啊、法團事務啊咁樣咧，就去分享一啲過去嘅經驗，讓佢哋嘅社區主任或者係新人咧係即係了解多啲啊，擴闊啲視野，又或者縮短咗嗰個學習嘅難度，或者係減少碰釘子撞板嘅機會嘅話咧，我諗呢啲係重要嘅。同埋就你問我咧，我自己過去咁多屆咧，四屆每一次都唔希望只係自己打單炮咁係去選啊，選贏個位翻嚟，而係話希望係一個團隊，每次都帶到新人。我亦都有幸每次真係有一啲嘅年輕人係一齊選到出嚟嘅咁樣係。咁喺嗰度咧，即係喺地區裏邊協作背對背咁樣，譬如話兩個人拍住隔離區咁樣去選咧，其實喺開展地區工作嗰度咧，喺實際操作上，阿袁頭先有提到，即係呢啲無論係資源，無論係個學習嘅過程、分享經驗，甚至乎個社區嘅背景來龍去脈啊，咁嗰啲咧都會有莫大嘅幫助。第一，第二咧就係年輕人咧，我成日覺得咧。去選最好咧，喺第一次就選到，因為過去咧，我見好多嘅年輕人係明明係人才，喺第一次選輸之後咧，嗰一次嘅參選就成為佢一生人最後一次，亦都係唯一一次嘅參選。咁就可能即係因為個感受唔好啊。選舉嘅過程裏面你知啦，又要考 IQ、EQ、AQ 咁樣，係有一個打擊。咁呢啲嘅人才流失咗，就對個運動其實係有傷害。但如果有其他你話制度， 團體政黨的扶一扶，令到他們行得穩健一點又選贏了呢，他們成熟得很快的。我見有 有些新任的議員呢，他在任內是可以成熟得很快，甚至乎又再繼續培訓另外一班即新人出來參與。 我要為啲年長嗰啲都要講下説話嘅，其實都元朗區啊、杜嘉倫咧，都係啲年好有火嘅， 係嘛？ 年紀大係好有火嘅，都照做㗎。 都繼續有靈覺，繼續有火。 即係年輕人好欣賞，但係咧，我都有講，我哋要全民皆兵。 全民皆兵。 唔單止年輕人，我哋希望咧就一啲中年人啦。 係。 剛才你要 說徐子健好經典，就是 退休人士啊，大家一起出來，但不同人打不同的位 置， 譬如我剛剛跟那班年輕人剛才講的，他們剛剛開始在構思，那我原先個個都想著做前鋒，就是說我要做選那個，但講一講一下就有一個朋友就話：可能我都係啱打中場，即係我就唔係做前線選嗰個啦。 即係技術支援。 係啦，冇錯啦，因為我好簡單話俾你知，你一隊人落去一個區裏邊要打，喂，你五個人落去五個區，咁你哋有冇足夠義工幫你先係嘛？即係你要唔係淨係話你自己一個人落去做噶嘛？你要有一隊一班係真係好有心嘅義工嚟同你一齊做，你先有得做。如果唔係得一個人，你一個人單拖人唔掂啊。咁佢。大家發現，其實可能我哋都需要有啲人咧，就做下其他位。咁其實我諗我哋而家係需要嘅咧，就其實參選者咧，如果以而家民主動力加埋即係各個地區團體話咗有意參選嗰啲咧，其實而家已經有超過300人㗎啦。 係嘛？ 係啊，係啊，超過300人㗎啦。即係我哋講緊下一次區議會選舉係452個議席。咁呢就有一啲議席係冇得選嘅，譬如好似山頂咁呢就冇得選嘅，司徒拔道啊、赤柱啊、淺水灣呢啲富豪區呢選嘅，你排內都會輸㗎啦。咁有啲鄉郊嘅都未必係咁容易選嘅。咁但係話我哋其實去到305到400人度呢，其實就即係希望可以去得到填到300至400都差唔多。咁其實我哋係 reachable 嘅，即係嗰個目標我哋搵人參選。但係淨係有個人參選都唔夠嘅。我哋更加需要大量嘅人去帮手去做嗰个嘅 backup 工作。嗱，而家咧就有啲人分析就系话，而家我哋系一个社运低潮啊，社运嘅一个疲累期啊咁样。的而且确，你话走上街游行集会，大家觉得即系有冇用咧？咁样咁，如果你从有冇用论呢种观点，虽然我唔系完全同意，但系我都尝试咁讲嘅话，我就话俾大家知。你落去區裏面，你唔使做參選嗰、那個，你去幫阿元佢哋個組織，幫佢哋做好多 committed， 係幫佢哋做義工工作， 係啊， 協調幫手一定有用。你落去嘅工作一定會帶嚟到佢哋喺19選舉嘅時候有機會改變。嗱，依個係好多數據我哋睇到，其實我哋只要喺個地區工作做得足夠，然後我哋俾到。我哋嘅支持者睇到民主派，我哋系虽然有好阔嘅光谱，但系我哋愿意一齐合作去打呢场选战咧。我哋系可以将嗰啲嘅我哋嘅支持者 call 到出嚟嘅，我有信心。咁佢哋做嘅工作咧，就一定系有用嘅，带嚟到果效嘅，可能会系今日、听日见得到，就你落咗种，慢慢种佢咧。到2019年11月選舉的時候，我們就會見到那個果子就會見到出來。即是 我希望今天大家聽到的聽這個節目的朋友呢，就你說喂遊行沒用，不要緊，你這樣看法、或者集會沒用不要緊，但我告訴你知就是呢，在區議裏面你去幫手一些在地區裏面去參選 的朋友，你幫他真的不要說我幫你一次兩次，而是即係直頭加入佢嗰個嘅團隊度， 持續地嘅參與， 未來兩年你同佢一齊落區度，一齊打呢場選戰咧，一定有用，我有信心。 我始終相信，即係香港有冇雙普選都需要有一個強大健康發展嘅公民社會。 係啊，冇錯。 咁就團體同團體協作，又有對話，跟住啊，即係減去一啲誤會，跟住增加共識，仲有喺事工上面真係合作過咧，咁就即係大家有一個即係戰友嘅一個嘅關係啦。即係跟住再對埋呢個建制派保皇黨咧，咁就面對未來嘅好多場嘅戰役咧，咁就即係有個着力點啊。即係除咗我哋討論我哋嘅 路線，但在方法上面即是 methodology 又或者是在那個操作事工層面真的找到一些合作點，我想那個就非常重要。而過去就通常是政黨就做回政黨裏面內部培訓新人，但是你始終去到地區裏面，其實現在很多政黨雖然有立法會議員這一陣，但是去到地區呢，政黨很多呢是會因應地區問題反而是會有合作的，因為他知道去到地區那裡你始終都是要搞聯盟形式的去做， 你說塞車是塞車的，你得你什麼牌，你都要處理塞車問題的， 是啊那些是難得的經驗來的，所以就即當然即寄望甚恩，即希望在今次這個風雲計劃的制度里面呢是去填补这个民主动力而家现有运作的时候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啦，因为民主动力就算个平台你又是协调了经过四届十六年，但是民主动力而家的名单都撞到都有撞的。 撞 所以呢就跟 Benny 都 有分享过啦，有些微观的甚至乎是让地区里面你说透过协调啊，甚至乎会不会有些微型的一些民意调查是去解决撞区的问题，跟住呢又找回一些可以背對背大家拍住一起做嘢，咁樣係你做四年我做四年，又或者點樣邊一個當選咗之後又互相係喺頭先提到話即係資源上面嘅提供啊協作啊咁樣，咁呢去到呢啲嘅討論呢其實就變咗係喺組織對組織黨對黨一啲好仔細同埋好緊密嘅一啲嘅協作模式嚟嘅。如果行到嗰步呢咁就已經係好難得。 是啊，咁始终你喺同一个平台上面，你都想有翻啲即系同路人去一齐去 support 啦。 系， 好似头先你都提到话，喂，如果可能即系净系自己一个人打呢场仗，咁啊真系好辛苦。咁你谂下，我哋一个地区组织咁喺屯门，可能就系一个孤儿仔嚟啊。咁啊，冇党冇派嘅，咁啊，隔篱大大个大黨咁樣舉住幾廿支旗咁樣，跟住我哋就 banner 都冇張咁，可能就真係咁樣嘅。咁的而且確喺情況底下有人幫，咁係真係會差好遠。咁呢個亦都係正正點解咁多啊，譬如獨立候選人啊，又或者係即係一啲得幾個人嘅一啲組織仔啊咁樣，佢哋背後冇人 support， 冇人支持，咁就變咗佢哇，可能做得好辛苦，我做一屆就算啦，咁我之後就。完全冇打算過繼續啦，因為佢選過一屆，佢覺得喂自己已經 default 咗出嚟，咁跟住依家又要冇啦，咁冇曬咁抽完。我身邊都有啲朋友都係咁樣噶，咁都甚至乎已經放棄咗嘅朋友。 即係你先話情感上面，佢會覺得自己係一個 long fighter， 咁就會少咗啲支援啊？你先係話？ 係啊，個組織得佢自己一個人。 係。 然之後即係你社團註冊咗，咁隔離兩個咧就消失咗咁樣，咁得翻佢自己一個，咁啊區啊佢落。公開嘢佢做，跟住然之後嗰啲可能係出單張啊、出圖啊、出文宣啊，佢全部都係佢做嘅。咁變咗你自己一腳踢，咁又搞唔到咁多嘢啦。咁變咗你落一次區咧，又要有好多嘅準備時間咯。咁你打單張，你設計嘢，咁你都係時間啦，係咪？咁即係你要準備，即係可能我要簽名爭取一樣嘢，咁又要準備簽名嗰嚿嘢啦，咁簽名嗰份嘢啊，咁然之後個 motion 啊又要有啊，咁跟住 banner 啊成咁，二拉架咁，全部又係佢自己一個咁孭曬落去咁，即係聽見都覺得辛苦 嘅。呢個都係地區從政者面對嘅， 不過我諗要正正就係咁樣，我哋就先至知道要有一個嘅結盟嘅重要性。我諗好坦白過去咧，就由散運之後咧係。的而且確有不少的組織是出現了群體出現了，是那是對於過去的政黨有一些就是怎樣有些距離在這裡都試下喂我們自己砌一下先樣，但是呢就打到下去呢，如果是打長久戰呢，你沒有盟友呢 是很難打下去，所以我欣賞你們組織啦，你們社區網絡聯盟，就是你們有七個人嘛，總共是不是 是 七至七個係咪？ 即係七個區， 六個啊！即係佢哋喺各個區裏邊咧，佢哋都同地區裏邊嘅民主派組織咧，就即係過去啲政黨咧，就大家多咗啲協作關係。其實呢種嘅結盟咧，係我覺得係未來民主運動一個好重要部分。係嗱，我就野心大啲嘅，即係話喺地區今次，如果能夠坐埋一台、18台，跟住做18個聯盟。 再十八個聯盟，再去進一步建立一個更強大的聯盟咧。嗱，我唔係話要一個大黨食曬所有人，其實依個唔正，甚至我講唔同意添。我哋應該用一種係聯盟的方式，各自保持自己的獨特性，但係亦都有一種共同協作、結盟的關係。而家其實建制派或者北京睇死我哋係咩咧？就係你哋一盤散沙。我哋能夠去展示我哋力量，唔單止係等到選舉嘅時候，我哋展示好我哋嗰種嘅力量同決心，就係我哋願意擺低到一啲嘅過去嘅紛爭，然後我哋願意為著共同嘅目標，我哋有一個嘅結盟。而呢個結盟咧，係令到我哋可以頂得住北京嗰、那個嘅實力。嗱，咁呢個其實係需要某程度雙方面都要擺低啲嘢，即係譬如話年青嘅一輩可能覺得，即係講嗰啲咩老屎忽啊、奧斯闊咁樣， 奧斯闊 啊，我傾下咁樣。咁但可能要擺低少少嘅諗法。咁你哋即係啲傳統政黨就唉，啲、年青人係咁衝啊，就咁樣。咁但係都要大家喂，而家問題我哋面對共同敵人， 結盟係為咗走更遠嘅路。 冇錯啊，冇錯。即係唔係為咗單純為咗結盟而結盟，而係我哋有共同理念噶嘛。我哋有共同理念，我哋一齊走落去咯。咁我諗我哋應該係希望可以更多的對話傾偈啦， 同意啊，同意啊，係我哋適當嘅時候咧，又再要揾翻 Benny 上嚟咧，嚇，跟住即係繼續睇個風雲計劃點樣推到落去，亦都請更加多即係地區裏邊嘅朋友啊、社區主任啊上嚟同我哋匯報分享，咁啊，即係希望可以捲入更加多過去參與社運，但係未來咧願意同我哋繼續行呢個民主路嘅朋友咯，我哋需要一代又一代嘅新血，年輕人又好，退休人士又好，專業人士又好咧，一齊去打好呢仗係去抗擊威權嘅，係咁，所以今日咧好多謝 Benny 同埋阿袁咧上到嚟我哋嘅節目，咁啊今日嘅節目咧就到此為止啦，咁咧就即係下個禮拜翻嚟再同大家傾過，多謝。 喂，政治好醜惡嘅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會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嘅喎，我哋唔識嘅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噶。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邊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